细话你揾我，唔知咩事咧？ 我嚟报案。 报咩案？ 系关于刘祖儿、黄美玲、许亚婷、林家慧，仲有李心死。 你唔系嚟自首啊嘛？ 我唔系凶手。 咁凶手系边个？ 我唔知。 司徒荣全，你唔系谂住咁做就可以洗脱嫌疑啊嘛？ 我仲未讲完。虽然我唔知道凶手系边个，但我知道点解凶手要杀佢哋。 你继续。 凶手是为了帮一个叫陈希文的人报仇。 哪个是陈希文？ 陈希文是他们的中学同学，他因为被刘祖儿他们欺凌，所以跳楼自杀。 你怎会知道这件事？ 是林家慧告诉我知。 你明知道警方怀疑你是杀人凶手，你为什么不一早说？ 因为当时我还没查清楚件事是怎样。 你是私家侦探，不是警察，查案是警方的责任。 凶手有心嫁祸，就算我跟你说你都不会信我了，是吧？ 我信不信你不重要啊，最重要是我一定会查出真相， 所以我才来找你咯。 你怎知道凶手想嫁祸给你？ 你记不记得你在林家伟家找到私家侦探社的传单？ 记得。 那传单不是我人。 你的意思是凶手故意安排林家伟去找你寻人？ 没错。 那为什么凶手会选你？ 因为陈希文在自杀之前曾经向我求助，但是我没有帮他。 既然你没有杀人，为什么要隐瞒一早认识林家伟？ 我是真的不记得自己见过林家伟。 那为什么你今天会来找我？ 因为我不想再有人死。凶手还有两个目标，一个是陆子俊，另外一个叫高志威。我已经找到陆子俊，至于高志威就要靠警方。 我有理由怀疑你都是凶手的目标，我建议你接受警方的保护。 好多谢你的建议，不过拒绝。 司徒永全， 我已经决定了，不会改变主意。 阿齐， 肥叔， 喂，咁夜仲喺度嘅？ 我嚟收翻啲碗碟嘅。 我哋今日都冇叫外卖，边有碗碟好收啊？ 我上到嚟先至发觉自己记错啊！ 后生仔又会咁冇记性？ 系咧，肥叔又会咁夜翻嚟嘅？ 唉，屋企部冷气坏咗，热到我瞓唔着，今日翻嚟侦探社度过夜咯。 咁我都唔阻你休息啊！ 哦，喂，我而家鬼死咁肚饿，点瞓得着啊？ 哦，咁你想食啲咩啊？ 嗲丝啦，啊，仲有两份烧面包，快啲啊！ 哦，好。 我系咪又肥咗咧？吓，一下即就满身大汗。诶，我哋开冷气先。嗯，地下有啲嘢喎。哎。永泉的药点会跌在地下的？啊，难道凶手来过？我先回来看看先。啊，是阿齐。接电话啦，为什么不接电话啊？ 肥叔， 阿齐， 做咩好似好紧张咁嘅？ 哦，唔系唔系，我热啫嘛。 热？开咗冷气噶咯，都仲热。 哎呀，肥人脂肪都系咁噶啦，你点会翻转头噶？ 我好似留咗手机喺度。 系咩？ 肥叔啊，可唔可以麻烦你打去我嘅手机号码？ 哦，哦，好啊，好啊。 在这里啊，唔该晒， 唔使客气。 咁我翻落去先啦。 哦，继续听电话咧。 喂，永全啊，我知道边个换咗你嘅药啊！ 哎呀！ 廖日豪导演，王维森配音，《寻人游戏》第九回合，司徒永全、陈川辉饰演，匪叔梁君友饰演，爸爸谭胜饰演，催眠师张杰维饰演，李晓欣、许方齐饰演，张国齐、罗瑞安饰演。下一回合终极篇，约定你。 从来没单一事件，可将意志与你中断，曾自信撑得住。延长过了会有花园，五官即使全部不变，比起已落字太凌乱，四字张开全部不见，泪眼雾雾太倦。谁人谋害我，我却不知不觉，不信世界那么丑恶，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，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，青春可以怎么挥霍，花半生讨不回快乐，并未获得什么，便在掏空什么，若长眠谁来到晚安。 流干什么？若长眠，谁来到晚安？我这一